谁又把握明天会是怎样的安排？往事一幕幕浮现在脑海，只怕这一次真的落幕。早已知道没有结果，早已明白不能强求，但若能够多一秒的温存，我也需要。爱得太多，爱得太浓，爱得我不得不把我的心一直吞红，只等待你偶尔回头的眼眸和一点温柔。爱得太多，爱得太浓，会伤得太重，爱得太多。 你好，美人影若鬼魅。